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它就在你身边，展开你和文学的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咁多集以嚟嘅遇见文学咧，就介绍咗好多位香港嘅文学作家。咁但系今集要介绍嘅呢一位作家咧，佢就唔以作家自居，佢以文字耕作者嚟自居。 冇错啊，呢个几特别嘅吓，即系佢唔系作者，系文字耕作者。咁我哋讲紧嘅咧就系李慧儿吓。咁我哋要细读嘅作品咧就系一部叫做《沉香》嘅小说吓，其实唔系一部，应该系话一篇啊嘅小说。咁佢就系收录喺《短衣夜行记》呢一本作品集里边嘅。咁佢系一个诗家小说嘅作品集啦，咁而《沉香》咧，另外亦都有一个台湾联合文学嘅版本嘅，咁大家都可以喺嗰本书里边咧就揾到呢篇小说，咁嗰本书咧就直接叫做《沉香》噶啦。李慧儿咧，头先你都讲过就系话佢系文字耕作者啦，咁呢个系好特别嘅身份嚟嘅。咁但系一个人点解唔叫自己做作家，唔叫自己做作者， 系咯， 即系 writer 呢个字有咩问题咧？吓要叫做文字耕作者咧？我谂同李慧儿佢对于自己写作嘅睇法，或者系佢成个创作嘅立场咧，系好有关系嘅。李慧儿佢系喺北京出生，香港长大吓，咁然之后从事咗创作大概都有十年，但系佢嘅创作咧唔系净系文学文字上吓小说作品啊等等嘅创作，而系咧亦都有纪录片嘅制作啦，吓艺术啊、媒体教育啊吓，同埋。最重要嘅就係佢親身去參與各種嘅基層嘅平權運動啊，咁樣。咁所以喺佢嘅作品裏面，除咗我哋散見喺一啲文學嘅刊物啊，或者係版面裏面嘅散文同小說之外，仲有詩歌。咁之外呢，其實佢仲有好多一系列嘅紀錄片啦、啊、包括呢就係灣仔利東街規劃運動嘅黃帆翻飛處啦、啊、咁亦都有關於扎鐵工人嘅鐵生花啦、啊、咁亦都有關貨車司機生活嘅纪录片啦，咁啊，嘉咸街市集嘅嘉咸旅程啊，等等，咁呢啲嘅纪录片嘅创作咧，都会令我哋睇到一个唔系咁常见嘅作家身份，即系我哋相对嚟讲，觉得一个作家咧，其实就佢嘅工作系比较集中嘅吓，就系话抽离少少啦，或者系一个独立个人嘅创作。咁但系李慧儿咧就觉得行动系好重要嘅吓，咁首先就唔系纯粹嘅向写作啊反映咁样，另外咧亦都会同好多。群众一起去参与和经历，所以我想他不想会跟一个传统的作家的身份太多的、就是、认同就是觉得、我其实就只是一个将文字去耕种播种、然后希望他再有对其他人有其他影响、另外在他的一些文章里面他都讲过、就是、这个文字耕作者也都是一种平等或者是感激的意义在里面，因为他觉得作家很多时候被人感觉就是我将很多人物纳入我的作品里面、写这个写那个，然后就是控制他们的喜怒哀乐、的故事，这样就成为了我自己的作品。但他说其实在他人生里面真正接触同埋遇见嘅人咧，即系都教咗佢好多嘢，或者系咧喺佢嘅创作里边咧，佢其实同佢哋一种平等嘅关系嘅，咁、所以佢都唔想系一种高高在上嘅作家嘅姿态咧，去描述佢自己做紧嘅吓，即系呢啲文字工作或者文字创作。当然啦，我觉得李慧儿佢有佢嘅立场，或者佢都讲得通嘅，即系呢个咁样嘅态度。咁但系我哋即系我又觉得唔需要一定系觉得其他自称作家嘅人就有问题，或者系所有写作嘅人都应该叫。文字耕作者啊，咁我谂系每个作者同佢自己作品都有唔同嘅关系啦。咁亦都作家未必一定系高高在上嘅，即系佢哋未必系咁谂。不过即系呢位咁特别嘅作者李慧儿咧，佢就第一个提出咗呢个文字耕作者嘅观念啦。咁同埋咧，另一样比较具体嘅就系佢嘅小说作品咧，都系即系少有地而且好有系统地处理咗好多社会运动嘅情节吓。今日我哋睇嘅《沉香》咧，就虽然佢唔系讲一个 人真係直接參與一件社會運動事件嘅經過咁樣，但係佢都係講到一個即係而家嘅大學生咁上下嘅年紀嘅人啦，佢對於佢身邊發生嘅係一啲抗爭嘅事件或者係爭取權益嘅事件，佢應該有一種乜嘢嘅回應嘅態度，同埋佢自己比較遙遠嘅一個太姑婆，係比較神秘嘅過去嘅太姑婆咧嘅事件去挖掘翻嘅時候咧，睇到上一代嘅人點樣對下一代有啲衝擊。 咁我諗咧，李維怡嘅作品咧，嗰個價值咧係在於，即係除咗佢係記錄翻一啲歷史事實出嚟之外咧，仲有可以喚醒到一啲譬如可能我哋都未必太關注嘅事件，再次提升起我哋再繼續去搜尋或者相關資料嘅一個興趣。呢篇《沉香》入邊亦都有相同嘅類似嘅一啲嘅經驗有反映喺入邊喎。 係啊，佢講嘅就係一間大學啦。咁呢個大學咧就好近一條村嘅嚇。咁嗰條村咧就因為起咗呢個大學嘅新書院之後咧，就分咗上村下村啊咁樣。咁佢有一次就唔知點解啦，就係、是、自己見到一條小路咁啊，想尋幽探秘咁樣行落去。行落去之後咧，就發現啊，原來嗰條村有人住嘅喎咁樣。呢條村裏邊嘅人嘅生活好似同外面有啲隔絕咁樣嘅，咁即係呢個係其中一條線。咁另一條線呢就係住喺香粉寮佢嘅太姑婆。咁太姑婆就講好多以前嘅事件啦，咁就其中有包括英軍點樣害死咗一啲當地嘅居民嘅事件。本來呢個後生仔就當故事咁樣聽嘅啫，咁但係最後佢因為太姑婆嘅離開，而係佢去真係上網去認識返呢啲事件嘅時候呢，就對於香港嘅過去或者我哋對殖民嘅一種概念式嘅睇法咧，係有一種史實嚇，即係歷史嘅支撐喺度啦。就係話啊，英國人究竟對於我哋一個咩事件咧？咁佢喺揭發呢啲事件嘅時候咧，就會多咗一層嘅認識咯。咁但係更重要嘅，我覺得就即係好似係呢本小説裏邊嘅題目咁樣講嚇，即係呢個唔係某一件事件啊揾完咁就啊解決咗啦，咁就冚埋本書啦咁樣，而係佢應該係一種好似香味嘅召喚咁樣咧嚇，就係令到一代人點樣影響佢嘅下一代，就係對於前代嘅人或者好似表面上同自己已經冇關好遙遠嘅事情咧，係有一種召喚之後嘅聯繫咯。咁我哋好似講講下已經講到沉香呢個細讀嘅作品喎，不如我哋而家聽一個喺結尾嘅片段先嚇，就係講到呢個主人公大學生阿斌，咁佢就係個太姑婆離開咗之後，佢喺收尋佢嘅遺物裏邊咧，就知道太姑婆嘅過去咧，原來都有一段激烈反抗嘅即係歷史嘅。咁而喺呢個反抗之後咧，佢本來嘅原意就係希望為太姑婆揾一張遺照，但喺佢嘅遺物裏邊咧，達唔到呢個目的。咁但係都唔緊要嘅嚇，咁就係佢感受到一種召喚，而呢個召喚咧就好似喺成篇小説裏邊嗰個沉香木嘅一種淡然嘅香味。咁所以即係呢個結尾我哋睇下啦嚇，即係佢喺呢個樹林之間嚇嗰種嘅感受點樣產生一種好似頓悟式咁樣嘅思維出嚟。 阿斌走到那整排牙香树前，本来就光亮的叶面，在阳光照射下，更是闪闪发光。阿斌不敢伸手细细摸着发亮的绿叶，见到那些细细碎碎的黄绿色小花，脑里响起太姑婆他们那些走音的不知哪里来的小歌。二月杏花春，三月有花白，四月女儿香，五月忽然想起他从没有向太姑婆学过种牙香树，现在这些从小伴着他长大的树要谁来照顾呢？摸着那些发亮的叶子，阿斌忽然很真实地感到太姑婆已经不在了，眼眶酸起来，仿佛变回小孩子，抱着满布白色黄色斑纹的树干，静静流起泪来，犹如小时候委屈了，便抱着几个婆婆的腿在哭，婆婆们都很老了，小腿上 长满各式老人特有的斑纹。这天找照片的任务失败了，阿斌却切了一支牙香树枝，还把太姑婆那一双宝贝、几箱女儿香存货和太姑婆的地藏菩萨统统请回自己住处去了。阿斌推着太姑婆的小铁车，载着这堆东西离开村口时，总觉得有人在看着他，不住回头，却没有人。忽然想起什么，便取出三支女儿香，插在入村的桥头处，庄重地鞠了三鞠躬。次日，第一件事是跑到山上书院去找教考古的老师，查问如何保存那些刺绣。离开老师的办公室，远远却见到饭堂婶婶。阿斌面上一阵红热，匆匆低头绕路从另一边下山。到了饭堂外边，照例有几个什么会在招收会员、宣传活动之类。他手里塞了一堆宣传，吃着那些茄汁什么意粉时，逐张逐张看着。有舞蹈学会的表演，学生会的游行，还有一个不知什么会搞的社会议题电影会，有三四出电影。阿斌犹豫了吃一碟意粉的时间，便走出去报名看电影。 好啦，咁啱啱咧，我哋就听完咧李维儿嘅作品《沉香》入边嘅一个选段啊。咁喺呢一个选段入边咧，我哋有听到咧阿斌咧佢嘅太姑婆离开咗之后，佢就去翻太姑婆嘅住所啦。咁就睇到一啲历史嘅遗物啦。咁然后咧佢就有些少感觉，然后就走出去呢一个太姑婆之前种落嘅一啲牙香树前面嘅一啲感受。 系啊，咁呢段咧其实就喺小说嘅结尾嗰度出现嘅。咁阿斌喺小说开头嘅时候，佢就似系一个普通嘅大学生啦，咁又唔打唔撞走咗入人哋条村嗰度，然之后就话觉得诶，点解原来我哋大学后边有咁样嘅一个地方咧？咁然之后呢条村嘅村民咧咁啱就后来成为咗佢大学里边外判嘅一个饭堂里边嘅洗碗工人。咁啊，啲洗碗工人咧被人拖欠薪金，咁所以咧喺大学嗰度示威啦、抗议啦咁样。咁阿斌咧就见到其他人都唔想多理会呢啲事件，甚至乎佢即系走过去揾工会嘅帮忙啊等等。咁但系工会都好忙啊，即系未必理会到呢个层面嘅事。咁所以佢就半推半就咁样，觉得好似牵涉在内，就揾学生会帮忙啊等等咧，就轻轻咁样写咗一个折射出嚟，即系阿斌日常生活之中佢可以接触到嘅抗争事件，同埋佢自己可以点样去回应啦吓，咁另一条线就系头先我哋讲嘅太姑婆呢条线。太姑婆嘅身世其实有啲神秘嘅，即系佢究竟系咪真系阿斌嘅爷爷？其实阿斌嘅爷爷咧就系太姑婆嘅哥哥嘅仔。 咁究竟 系啊？总之就系你所以可见佢几神秘啦吓。咁就即系佢究竟系唔系咧？咁有几个传闻嘅讲法嘅，即系有啲话其实个爷爷直情系太姑婆嘅仔，不过即系呢个身世就唔可以话俾人知嘅，咁所以佢有好多嘅掩饰，话系阿哥个仔啫咁样。咁但系咧，阿斌就一锤定音啊吓，佢自己就讲就话佢有一个谂法，佢好实际嘅，就系话我系太姑婆带大嘅。太姑婆对我好就得啦，我唔理佢究竟系同爷爷系咩亲戚嘅关系，究竟系咪太姑婆还是系太嫲啦咁样。咁呢个嘅人物咧，就我觉得都特别嘅，即系太姑婆同阿斌嘅关系就系佢系隔咗一代嘅，即系我哋有时睇小说就会觉得啊，青年人同父母嘅关系好多时都会写到，但喺《沉香》里边咧，唔系好觉阿斌嘅父母喺边度。咁当然佢有个 交代嘅，就是话父母要为生活啦，咁所以就将佢摆咗喺太姑婆嗰度帮佢带住咁样，咁所以佢同太姑婆一齐生活。咁到后来翻翻屋企住咧，佢都会定期去香粉寮嗰度探下太姑婆嘅咁样。咁太姑婆除咗系即系呢个神秘嘅家族嘅渊源之外咧吓，咁佢亦都系一个所谓梳起唔嫁嘅自梳女嚟嘅吓，咁佢就喺香粉寮咧，同几个好姊妹咧就喺度制香嘅。咁我都几中意嗰个场面嘅，即系大家攞啲香粉嚟到搓滋滋嘅香，咁就咁制。咁而且就成间屋咧就弥漫住一种香粉嗰个嘅香味啦，咁同埋一种朦胧嘅感觉。咁就好似真係好遠祖咁樣嘅，即、就、係、是、一個記憶咁樣。咁阿斌呢就即係有好多生活嘅瑣事，譬如話太姑婆話呢種叫女兒香，你唔好成日行埋嚟呀，你男仔之家你行埋嚟會變咗女仔呀咁樣。咁然之後阿斌就話變女仔有咩問題呢咁樣。咁呢啲生活嘅趣事都令到阿斌同呢個太姑婆嘅感情我覺得寫得幾立體嘅。所以去到後來就係對於佢大學附近嘅嗰條比較荒僻嘅山村裏面嗰啲人嘅抗爭嘅生活，佢嘅回應同埋太姑婆喺香粉寮嘅生活即係去結合埋嘅時候呢，就我覺得會有一種層次囉，就係我剛才講嘅即係呢篇小說叫做沉香啦，即係呢個牙香樹又好或者係沉香木又好，佢係好似一種香味咁樣包圍住我哋嘅，即係我哋可以諗下香味究竟係咩回事，我哋捉摸唔到嘅，睇唔到嘅，但係佢係一種氛圍即係如果我哋入到一間房有一種香味，咁大家都會感受到嘅。所以沉香我諗佢嘅象徵我覺得幾特別囉，即係佢唔係一個好明顯就話乜嘢就象徵社運啦，乜嘢象徵社會責任啦，而係話我哋對於以前我哋先輩嘅歷史又好，或者對於社會上一啲不公平嘅事件都好，其實如果我哋能夠投入參與或者呢啲事情嘅氛圍咧，都係好似一種香味即係喺我哋身邊包圍住如果我哋能夠公平即係美好咁樣對待佢、改善佢嘅話咧，就好似一種香氣嘅召喚咁樣。咁所以呢個香味嘅包圍啦，咁同埋我哋頭先聽嘅嗰段，即係阿斌喺呢個樹木之間嘅感受咧，我覺得喺小説裏面係好自然嘅一個鋪排啦，咁同埋就唔係一種好突兀嘅象徵嚟嘅。咁最後即係太姑婆都係終有一日會離開啦。咁佢喺離開嘅時候，佢都拒絕入醫院啦。總之最後阿斌見到佢最後一面嘅。咁但係喺佢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喺遺物裏面阿斌想幫佢揾一張照片，咁我揾唔到呢個遺照。之余咧，佢就揾到好多张嘅刺绣嘅图案，咁就呢、这个其实比较神怪一啲嘅，我自己觉得，即系话人会将自己人生里边好重要嘅经历咧，用刺绣嘅方式画咗出嚟吓，咁譬如佢里边就比较隐晦啦，亦都比较神奇咁样咧，即系讲第一张就是、一个女子被侵犯咁样嘅样子吓，咁拎住张被去冚住自己。第二张咧就是、一个好似少爷阶级嘅人咧，就系、是、苛责嘅样咁样。咁似乎就系太姑婆好似用一种好隐晦嘅方式，因为佢话过佢唔识字噶嘛。咁、用图画嘅方式咧去讲佢点解当年会做自梳女嘅吓，即系话佢哋系逃到深山吓，即系去逃离一啲唔公平啊，或者系男女不平等嘅欺压嘅时候咧，就系、是、自成一国，即系一班女仔去做香啦咁样。咁喺呢啲嘅刺绣嘅图画里边，即系阿斌就掀起一种历史考古嘅情怀吓，即系对于自己嘅太姑婆就系、是、有一种文物发掘咁样嘅心态啦。咁然之后就再去了解到香港嘅历史。咁所以呢个沉香又有第三层嘅意义啦吓，即系话唔单止佢喺小说里边，头先我哋讲嗰种香气嘅召唤或者祝福，而系香港呢个名吓，即系话香港其实其中一个城市嘅名嘅源头，有人话就因为香港系一个制香嘅地方啦，以前咁，所以咧就叫做香港啦，卖香嘅地方，卖香嘅港口。如果呢一层都系我哋留意到嘅话咧，咁其实即系沉香就系话我哋系咪遗忘咗嘅一啲源头或者系气味？我哋可以去追尋返呢，即係如果你話與大相關，沉香除咗係沉落水嗰個沉嘅意思，可能係一種追尋嘅意思啦。所以即係呢個我覺得成篇小說佢抽離啲去睇，就唔單止係阿斌嘅故事，而係所有讀者或者係好似阿斌咁嘅年紀或者之後出世嘅人，即係或者某一代嘅人，佢哋係咪都有一種沉香嘅需要呢，會令我哋思考呢樣嘢囉。 我都覺得係閱讀呢一篇作品嘅時候都喚醒返我哋思考翻，其实我哋系咪有一个即系寻找翻自己嘅身份，究竟自己嘅来历、自己嘅过去嘅一个需要咧？咁我觉得呢个作品其实即系篇幅唔系好长，但系佢能够引起到 读者去反思翻呢一件事，其实都好重要。 系啊，同埋呢个反思，我谂唔系有终点嘅。譬如个小说完咗，阿斌就查过啦，原来香粉条的确出现过官民冲突吓、或者系即系有死伤，或者有好多罢工嘅事件。咁知道咗就啊，舒服晒啦。咁我原来真系有嘅咁、而系即系一种比较漫长或者是长久的追寻咯。 咁除了《短衣夜行记》的这个作品之外呢，其实李维尔的作品会不会还有其他是即可以推介给有兴趣的读者或者听众去找一找来读呢？ 咁刚才我讲到的《沉香》这篇小说啦，它另外收录在就台湾联合文学的出版社的另一个版本，就是叫《沉香》。咁它除了《沉香》之外呢，收录了其他李维尔的小说的。咁包括它是曾经在台湾拿这个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2000年的作品啦。咁如果想多啲了解李维尔文学小说里面的创作呢，都可以睇嗰个版本。咁此外呢，就係佢喺2009年呢就有一本叫做《行路难》嘅小说啦，咁都係值得大家去即係接触。 咁所有关心社会而有正义感嘅朋友呢，都不妨去搵一搵李维尔嘅呢本作品《短衣夜行记》嚟睇一睇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好， 拜拜。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